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晚间新闻节目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思萌， 我是舒润。今天是2021年7月18号星期日。 首先我们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30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5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0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有小雨，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8摄氏度。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西二环复兴门桥北向南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小心避让。明天是周一，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1和6，提示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京津冀三地热点。北京今天多地普降暴雨，北京市水务排水部门分别启动防洪四级响应和防汛特级响应。 天津方面，天津港、广州港升级京津冀粤港澳海上高速。 河北方面，河北省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积极做好各项防汛准备工作。 国内其他方面，川渝两地联合开展水库群调度，应度涪陵江、嘉陵江、涪江洪水。 国际电讯方面，关注东京奥运村出现运动员确诊新冠阳性，两名选手同队同项目。 供应不足，日本近80%主要城市疫苗接种进程放缓。 文体资讯，关注乒乓球女足等4支中国军团抵达东京。 齐白石研究会主办的书画精品展在中华世纪坛当代艺术馆内开幕，156幅国画精品亮相展览。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党史百年，篇篇读。 今天是2021年7月18号。1994年7月18号，国务院作出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明确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基本内容，其中包括把住房实物福利分配的方式改变为以按劳分配为主的货币工资分配方式，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等。 2001年7月18号到21号，朱镕基在安徽考察工作，他指出进行农村税费改革是党中央、国务院的一项重大决策，要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这项改革的重大意义，同时又要清醒地看到，农村税费改革是一项十分艰巨和复杂的任务，必须积极而稳妥地推进。当前要着重研究试点工作中出现的新问题，不断完善政策，扎扎实实地搞好改革试点，为在全国进行农村税费改革探索和积累经验。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三地热点，我们首先来关注暴雨预警。北京市气象台今天早上7:10升级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郭金兰介绍，此次降雨过程具有累计雨量大、分布西多东少、持续时间长等特征。16号下午1点到今天早晨8点，北京市共有236个站，雨量超过50毫米，占总站数的41.5%。昌平、门头沟、房山、延庆、怀柔、海淀、石景山和丰台共有108个站，雨量超过100毫米，占总站数的19%。最大降雨出现在门头沟永定，为226.0毫米，最大雨强也将出现在该站，18号早上5点到6点为85.5毫米。 香山公园、北京植物园、牧田峪长城等景区今天临时闭园，开放时间是雨晴而定。暴雨造成了地铁金安桥站外积水严重，为了确保运营的安全，金安桥站采取封闭措施，6号线西端起始站临时变更为了杨庄站， S1 线东端起始站临时变更为了桥户营站。 受强降雨影响，房山区多处道路发生山体塌方，造成道路双向阻断，养护人员正在积极开展紧急处置。此外，房山区、怀柔区、昌平区等区域也出现了路面积水情况，相关部门已经跟进处理。 据了解，北京市水务局于今天早晨6:30启动了防洪4级应急响应，加强值班值守和降雨应对。城市河湖提前降低河道水位，内部水域控制汛限水位以下运行。各水库结合上下游来水情况，做好洪水调度安排，将水位降至汛限水位以下。此外，发布了洪水预报、山洪灾害和城市内涝风险预警提示信息。北京市水务系统8000人在岗值守，备好应急测报队伍3至20人。 北京排水集团升级启动防汛特级响应，集团所有泵站人员全部在岗，共计备勤大中小型抢险单元221组，车巡处置组18组，人巡打捞组169组，累计备勤出动防汛人员2907人。北京市防汛指挥部提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同时避免在低洼地带及桥下停车，确保生命财产安全。 昨天晚上，北京市延庆区普降大雨，局地暴雨，多地最大降雨量超过了100毫米。今天凌晨，延庆区珍珠泉乡水泉子村因河流涨水，3名人员被困。经过4个小时的努力，延庆区消防救援支队成功将3名被困人员转移到了安全地点。 延庆消防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当前正值汛期，当面临洪水时要及时往高处躲避，被水围困无法脱身时立即拨打119电话等待救援，切勿贸然涉水。此外，强降雨导致山区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周末外出仅需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地游玩，以免发生意外事故。 从本次降水量的实况图可见，北京西部降水量明显大过东部。目前北京市仍然处于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以及山洪灾害风险预警当中。西北部的延庆区降雨情况怎么样？请听延庆区融媒体中心记者于景哥的报道。 目前呢，延庆区的降雨已经非常明显的减弱了，雨量不是特别的大。那么要特别注意的是，山区及浅山区呢可能会出现强降水所诱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低洼地区可能会出现积水，请大家注意防范。那么目前呢，因为京藏高速进京方向53.5公里处呢发生了山体塌方，道路封闭，请进京车辆绕行京礼高速或者是八达岭辅路行驶。那么另外呢，受到了强降雨的影响，延庆区21条靠近山区的公交线路采取了停驶措施，具体的停发时间呢是为今天早上的6:30一直到明天早上的6:30。在这里呢，也特别请广大市民特别合理的注意安排行程，极端天气谨慎出行。 中国民航气象中心今天发布雷雨天气黄色预警，今天白天陕西、安徽、江西等多地有雷雨天气，受此影响，截至今天上午11点，首都机场和大型机场全天临时取消航班76架次。 首都机场今天计划进出港航班1059架次，旅客14.87万人次。截至到今天上午11点，已经执行245架次，取消73架次。首都机场已经启动运管委协同联动机制，联合空管、航司、机场等单位全力保障航班运行。 大型机场今天计划执行航班747架次，预计运送旅客10.8万人次。大型机场昨天已提前调137个航班，今天临时取消航班3架次。 近期北京雨势缠绵，不过这种多雨的天气在下周将会迎来彻底的改变。下周三开始，北京市正式开启多云转晴的模式，周四还将会迎来农历大暑节气。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近期北京连续遭遇两场强降水过程，最新气象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下周二本市天气以阴天为主，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平均量级为小雨，白天最高气温30摄氏度左右，气温不高但湿度较大，闷热感持续。不过这种闷热潮湿多降雨的天气将在下周三迎来转机，下周三开始本市天气以多云转晴为主，久违的蓝天也会持续再现，同时伴随着气温的小幅走高，白天最高气温在32摄氏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24摄氏度上下，空气质量也维持在优良级别。节气方面，下周四22点26分将迎来农历大暑节气。俗话说，夏有三伏，热在中伏。大暑时节正值中伏前后，地表的热量积累到了极致，天气也进入到了一年最炎热的阶段。这个时节天气湿热，很容易导致身体湿气过重。养生既要懂得防暑降温，还要着重祛湿。饮食应以清淡为主，适当吃些绿豆、百合、黄瓜、番茄等，也可以选用一些健脾养胃的食物，比如赤小豆、薏米、南瓜等。同时注意三餐的营养均衡，不要暴饮暴食。另外，高温潮湿的天气，人们容易中暑，出现头晕、乏力、胸闷、食欲不佳等症状，要适当午睡半小时，以保持精力充沛。同时，空调房间温度与室外温度相差不要超过10摄氏度，出汗后也不要直对着风扇或空调吹风，避免感冒。 再来关注河北方面，新一轮强降雨来袭，河北省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级防汛部门提前部署，加强重点部位、薄弱环节的盯防，组建防汛抢险队伍，积极做好各项防汛准备工作。来听河北台记者李亚玲、马燕婷、张娜、肖鹏带来的报道。 石家庄市排水二公司安保科科长刘新奇介绍，为应对此次强降雨，石家庄市排水管护中心共组织防汛人员922人，保障车辆104辆，大型防汛抢险设备20台。 我们都有专门的分组，然后对重点的区域都有责任人包联，然后了准备的比如像这些钩子呀或专用的用具，还有通讯设备，包括一些防汛的车辆，然后人员的组织安排，这些我们专门都有预案。 除了防汛人员和交警，强降雨时，许多公交公司的执勤人员也加入道路通行保障当中。省会公交三公司311路车队管理人员陈立民告诉记者，石家庄公交总公司提前下发通知，要求各车队安排专人在桥梁涵洞、易积水路段和客流量较大站台查看积水深度和道路状况，及时疏导乘客和车辆。 大雨到来后，上站执勤人员利用扫帚清理桥下及路口积水，同时用木棍把堵在低洼的排水口、树枝、落叶和各种杂物及时清理，保障了雨水及时排走，避免积水，同时做好车辆疏导工作，保障在线运营车辆的正常行驶，也让雨天乘车的乘客提前回家。 据气象预报，到19号，海河流域中部及西南部将有暴雨，局部大暴雨，过程最大雨量可达300到400毫米，强降雨区主要分布在太行山、盐山及山前。17号18时起，省水利厅在石家庄、张家口、保定、邢台、邯郸、定州和雄安新区启动水旱灾害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今天从河北省保定市易县防汛抗旱指挥办公室了解到，7月16号晚上8点到18号中午的11点，易县全县平均降水量达到160.3毫米，大暴雨站点达到了43个。易县防汛办应急部门在做好受灾情况统计工作基础上，组织协调相关部门展开救灾工作。 入汛以来，全县平均降水量397.6毫米，与历年相比偏多325%。此次大强度降雨发生后，易县有5条主要山区行洪河道中，北易水河达到了527立方米每秒，为1963年以来的最大一次洪水。全县道路受损3500多米，12座桥梁及部分山体出现坍塌，农田431亩、果树260亩不同程度受损，无人居住的房屋坍塌10处，房屋受损7处，未出现人员伤亡情况。 继续来关注三地热点。今年以来，天津市持续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推动民生基础设施建设。目前一批道路的改造工程进程过半，力争年底具备投用条件。来听天津广播电视台记者肖迪的报道。 在河北区西沽公园附近，一条名叫西场下坡的道路正在铺设沥青。与传统的路面拓宽工程不同，建设单位采取立体化改造，将排水设施和道路拓宽同步实施。道桥发展建设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梁伟说， 原来呢，这老路呢，基本上是在撞向的两车道，改造完了之后扩充了一倍，增加飞行车道。咱这一块呢，采取道路排水一起改造，避免二次重复的这种进场，大部分主体工程都已经完成了，最后的年底整体实现通车条件。 通过道路的更新改造，原有的排污管道被分别埋设为雨水管和污水管，同时扩大了管道口径，从根本上解决了周边区域雨季积水的问题。居住在附近的居民说， 原来那坑洼洼也是，尤其这门口一下雨就过不来人了，就这不新弄的吗？看管子，我就说这回好了，下雨不堵了。 公路扩宽呢，这低洼地带给我们改造，老百姓出行都方便。 除了居民集中片区的道路更新改造，本市还加快对主干交通路网的优化升级，在外环线东北部条线和经济快速路交汇处，300多名工人正在为两条道路的立交桥改造忙得热火朝天。工程项目经理龚建春说， 目前整个生产任务过半，8小时白天晚上加班施工，整个这工程路基部分全部结束，今年年底整个工程的主体全部结束。 去年开通的外环线东北部条线完成了对本市外环线的扩展，实现了中心城区外环线道路鸭梨变芒果的转变，而津冀高速是中心城区与冀州区宝坻区的主干通道，立交工程完成后将成为两条城市快速路转换的重要节点，提升中心城区南北部区域的连通效率。 日前，天津港集团与广州港集团联合国内内贸航运企业发起中国内贸集装箱港航服务联盟，这是两港今年4月启动海上高速服务模式之后，进一步由港口拓展到航运企业，全面升级内贸集装箱运输的新举措。 天津港和广州港分别是京津冀地区和粤港澳大湾区的综合航运枢纽，是我国南北运输大通道的重要物流节点，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和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战略当中发挥重要作用。请听天津广播电视台记者翟静秋带来的报道。 据了解，广州港、天津港已经成为我国南北方最大的内贸港口，占全国内贸吞吐量30%以上，港口和航运企业急需打通运输瓶颈，提升效率。为此，天津港集团携手广州港集团，将已经运行24年的内贸精品航线再升级为海上高速 FAST 品牌，打造点对点直航，力争每天一班，平均海上行驶时间压缩10%以上，也更加符合低碳环保的需求。天津港集团业务经营部生产中心主任周伟说：“ 水运呢，单批次的运量大，然后呢，成本便宜。”就是按照10,000吨货物这种比较来说呢，海运呢用200吨的这个消耗油量，那么汽运呢需要270吨，碳排放得降个20%多吧呀。 海上高速 FAST 模式可以精准满足南北物流的个性化需求，制定卸船直提、抵港直装、绿色通道、集中堆码、不间断集疏港等个性化服务，实现货主零等待的目标。广州港集团生产业务部总经理孙邦成说，这条南北大通道的构建将进一步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体系的建设。 FAST 的航线呢是连接南方的粤港澳大湾区的广州，北方呢是连接黄渤海湾的天津，北方的原材料通过我们这条线用最快的速度、最低的成本可以到达我们南方，我们南方珠三角的产成品可以通过 FAST 的航线用点对点，也就是广州到天津，再辐射到北方的市场，通过海运来走呢，到了南方之后，我们广州再通过公路、铁路再分拨到这个云贵川啊、湘南、赣南啊、广西等地。 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2号到7号在北京举办。服贸会执委会办公室、首都会展公司近日联合发布公告，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服贸会特许经营生产商、销售商，合作有效期限1到3年，所有符合条件的境内企业都可以参加报名，报名截止到7月31号的下午4点。 凡我国境内依法注册成立的独立企业法人，注册资本在100万元及以上，并在我国境内具有2年以上营业及管理经验，企业通过 ISO 9001质量体系认证或省级以上相关部门质量检测达标，具备相关生产经营能力，资信状况及社会信誉良好，未发生重大法律诉讼事件的企业均可以参与申报。 本次征集不接受个人及联合体形式申报。 服贸会执委会办公室将对应征文件进行综合评审，提出候选名单，审核通过后对候选企业进行实地考察，根据评审结果及实地考察的情况，最终确定中选企业，并通过服贸会官方网站向社会公布。 再来关注教育方面，记者从北京教育考试院了解到，北京市2021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本科普通批次的录取志愿征集于今天进行。本次征集志愿的招生院校共计31所，招生计划1263人。北京城市学院、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等都有招生的计划。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继续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消息。国家卫健委18号通报，7月17号零至24时，31个省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3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32例，本土病例1例，在云南，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 继续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记者今天从重庆市水利局了解到，14号以来，四川盆地西北部、西南部降下大到暴雨，受到强降雨的影响，嘉陵江、涪江洪水来势凶猛。重庆四川科学调度流域水库群全力应对嘉陵江、涪江的洪水。 截至今天早上八点，此轮嘉陵江、涪江洪水通过川渝两地，重庆涪江沿线壮南、铜梁及嘉陵江沿线河川、北培、沙坪坝等主要站点未抄井。由于三星水电站有序削峰，减少了下泄流量，使重庆壮南城区涪江实际最高水位较预计点水位约低三米左右，减轻了灾害损失。 另外，山西大同警方近日破获了一起特大网络赌博案，抓获犯罪嫌疑人26名，冻结涉案资金2100多万元，虚拟币330多万元。七月，专案民警分别赴北京、西安等多地开展统一收网行动，抓获犯罪嫌疑人26人，其中核心成员9名，高级代理17名。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的深挖中。 探寻百年党史背后的时代力量，解读全新文明样态下的历史必然。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型系列微纪录作品《百年历程》。 接下来请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的大型系列微纪录作品《百年历程》。今天请听第55集《北京市海淀区团城湖调节池天河》。 清晨五点，沉睡的城市开始苏醒，数百万个家庭的水龙头被陆续打开。北京这座超大型城市，2000多万常住人口中，如果有一半在这个时候起床，只是刷牙洗脸，就要用去大约1/3个北京北海的水量，而这仅仅是一天中用水的开始。从2014年年底，团城湖这片33万平方米的水面充盈着南方之水后，北京的用水状况开始得到了一定的改善，有效缓解了北京水资源匮乏的问题。家住海淀区玉泉村的何崇涛一家是移民搬迁过来的，住在新家，他最大的感受就是喝的水和以前大不一样。 我们搬到北五家园以后，喝的就是南水北调的水。以前不管什么原因吧，接长不短还得停次水，现在不停水了。以前喝的水里头有沙子，现在没沙子，没有杂质了。 2012年，何崇涛和其他2000多户村民一起住进了农民新村。他原来住的地方则历时2年建成了总调蓄量达到162万立方米的团城湖调节池。像何大爷这样一个普通人家因水资源的调配而迁居的路线，其实也是南水北调工程在北京人生活里的轨迹。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从河南西川县陶岔曲首引水一路北上，横穿长江、淮河、黄河、海河四大流域，经河北进入北京，到达终点团城湖名渠 全长1276公里。南水北调工程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淘岔渠首枢纽工程时强调，南水北调工程是重大战略性基础设施，要从守护生命线的政治高度切实维护南水北调工程安全、供水安全、水质安全。 南水北调工程解决的问题就是解决人民用水的问题，体现出了人民至上的这种精神。 南水进京，到2020年，北京地区累计接收60亿立方米南水，其中70%用于自来水厂供水。南水的加入虽然让北京人均水资源量由过去的100立方米增加到150立方米，但仍远远低于人均500立方米的国际缺水线，并没有扭转北京整体缺水局面，节水依然不可放松。作为饮用水源保护区，团城湖不能使用农药化肥， 尽量散开了，不要太集中。 胡小燕是团城湖管理所负责人，她试验放养瓢虫等害虫天敌，以鸟治虫，以虫治虫，提升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南来之水还注入北京大中型水库、中心城区河湖和回补地下水，促进了北京地区地下水资源的涵养和恢复。南水北调不止打通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命线，浇灌了经济命脉和民生命脉，也丰润了华北地区赖以维系的生态线，唤醒了北方的河流和大地。南水丰沛，生态文明的当代杰作，南水甘甜，润泽生活的幸福之源。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欢迎继续收听 FM100.6 兆赫京津冀之声，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消息。东京奥组委今天在有关抗疫措施的新闻发布会上确认，奥运村出现2名同一队伍同一项目的运动员确诊感染新冠肺炎病毒。奥组委新闻发言人高谷正哲表示，2名确诊选手和17号公布的奥运村首例新冠确诊病例也是同队同项目，目前确诊人员已经被隔离，查找和检测其他密接人员等工作正在按照相关规定有序进行。 对于确诊者的相关信息，尤其是国籍，奥组委出于保护隐私等方面的考虑严格保密。韩国前乒乓球奥运冠军柳承敏17号晚间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宣布，自己在抵达日本东京成田机场之后的检测当中确诊，但随后又删除了相关信息。 当天发布会现场有记者提问，奥运村一再出现病例，安全性如何保证？国际奥委会奥运会部执行主任杜比回应说，不存在无人感染这个概念，我们应该重视的是在预防、检测和发现确诊人员这些环节中完美执行防疫手册上的各项规定。 继续来关注日本方面，日本近80%主要城市政府目前表示，由于新冠疫苗供应不足，不得不放缓接种进程。日本共同社17号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日本47个主要城市当中，37个城市因为疫苗供应不足暂停或延迟疫苗的接种，或减少接种预约，占主要城市总量的 78.7%。 共同社报道，日本各地方政府抱怨首相菅义伟表示加快疫苗接种令他们鼓舞，结果却发现疫苗供应没有跟上。调查显示，日本 68% 的主要城市预计8月和9月的疫苗供应仍将不足。 英国政府1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该国单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数继续大幅攀升。当天新增确诊病例54674例，累计确诊5386340例。数据显示，英国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已经连续2天超过了上万例。当天新增死亡病例41例，累计死亡128683例。 英国卫生大臣贾维德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初步检测结果显示他感染了新冠病毒，目前还在等待进一步的检测结果。他已经接种了两剂新冠疫苗，只出现轻度症状。他呼吁尚未接种疫苗的民众尽快接种。截至16号，英国 87.8% 的成年人已经接种了第一剂新冠疫苗， 67.8% 的成年人完成了两剂疫苗接种。 美国媒体17号报道，美国两支棒球队当天晚间在首都华盛顿一座棒球场比赛时，场外发生了枪击事件，造成至少4人受伤，比赛被迫中断。华盛顿警方说，枪击发生于棒球场外，现场发现两人中枪，其中一人经过初步调查可能为棒球场的员工，另外有两名伤者在事发之后自行前往附近的医院接受治疗。 今年以来，包括华盛顿在内的美国众多城市暴力案件频发，此次事发棒球场附近7月16号曾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了一名6岁女孩死亡，另有5人受伤。 当地时间17号晚间，伊朗副外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伊朗正处于政府换届的过渡时期，维也纳伊核协议会谈需等到伊朗新一届政府上台之后再继续。他还说，美国和英国应该停止将交换在押人员这一人道主义行为与伊朗全面协议相挂钩，用交换在押人员实现政治目的不会成功。如果美英履行他们在交易当中的义务，各方的10名在押人员甚至可能在明天就获释。 今年4月以来，伊核协议相关方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了多轮会谈，讨论美伊恢复履行协议义务问题。6月18号，伊朗举行了总统选举，司法总监伊布拉辛莱西获胜，新一届政府将于8月5号宣誓就职。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叙利亚总统阿萨德17号在首都大马士革宣誓就职，开启他的第4个总统任期。5月27号，叙利亚人民议长萨巴格宣布，巴沙尔在叙的总统选举当中以 95.1% 的得票率获胜，成功连任。根据叙利亚宪法，总统任期7年，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候选人需要获得绝对多的选票才能够当选。而2000年以来，巴沙尔一直连任叙利亚的总统。 印度孟买近日连续暴雨，据当地政府消息，18号凌晨的暴雨导致孟买发生数起房屋倒塌事故，造成至少21人死亡。此外，暴雨导致孟买市区内涝，部分地区供电中断。由于积水，孟买部分铁路服务被取消。由于部分房屋年久失修，每年雨季孟买都会发生多起房屋倒塌事故。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追逐冰雪冬奥梦想，关注赛事最新动态，冬奥和体育资讯。 接下来关注冬奥和体育资讯。昨天，中国赛艇队、乒乓球队、射箭队、女足四支队伍抵达了日本成田机场。在经历了近五个小时的出关和新冠病毒检测之后，四支队于晚七点陆续从出口走出，每支队伍均身着中国队的队服，佩戴着 N95 口罩和防护面罩。 中国女足下机后将直接前往小组赛比赛地宫城，其他队伍将入住奥运村。7月21号下午，首场比赛中国女足将与巴西队交手，7月24号和27号将先后对阵赞比亚队和荷兰队。中国女足的前两场小组赛都在宫城体育场进行。对于参赛目标，主帅贾秀全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女足在东京不会甘当看客，而是要成为竞争者。 另外，中国乒乓球队15人参赛团队由中国乒协主席刘国梁担任领队。东京奥运会乒乓球比赛将于7月24号在东京体育馆拉开战幕。7月26号将会产生混双项目的奥运会历史首金。中国组合许昕、刘诗雯肩负着为国乒冲击这枚重量级金牌的任务。7月29号和7月30号将分别产生女子单打金牌和男子单打金牌。8月5号和8月6号将会分别产生女子团体金牌和男子团体金牌。 中国体育代表团昨晚宣布，女排运动员朱婷、男子跆拳道运动员赵帅将担任东京奥运会开幕式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中国体育代表团此前综合考虑了运动员代表性和赛程安排等各方面因素，经多方征求意见，慎重考虑，最终确定了旗手人选。 在历届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开幕式的旗手人选一直都是人们津津乐道的悬念。去年三月，国际奥委会宣布，鼓励参加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各个代表团，在开幕式上派出男女各一名运动员作为旗手。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会议补充道，本届奥运会将会首次实现全部参赛代表团当中，至少有一名男性运动员和一名女性运动员。 昨天，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于日本东京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通过线上直播、录制观众自拍、运动员与家人互动，以及播放往届奥运赛场欢呼声等数字化手段，尽可能减少控场比赛对运动员的影响。东京自12号起进入紧急状态，出于防疫考虑，东京地区、北海道和福岛县所有比赛将控场进行，允许观众观看的赛程只剩下了自行车和足球两个项目的三块场地。 巴赫介绍，比赛现场可以放置屏幕，展示正在线上观赛的观众画面。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支持者可以为自己的队伍欢呼，鼓励观众录制自拍视频，并且提供给持权的转播商。利用沉浸式的声效系统，现场播放往届奥运赛场上的欢呼声，也让运动员感到他们被观众所包围着。巴赫说，在安全的条件下实现这些，运动员和其他奥运相关人员都为防疫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也表明运动员有多么的珍视奥运会。 由北京冬奥组委主办的北京2022奥林匹克徽章文化周活动今天在王府井大街工美大厦一层启动，北京2022徽章交换中心同时设立，赛前每周六和赛时每天，徽章交换中心都将组织奥运徽章交换活动。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带来的报道。 您是排第一个，想买什么？ 奥运交换中心那枚徽章。 为北京2022奥林匹克徽章文化周特别推出的奥林匹克格言徽章、奥林匹克价值观徽章和徽章交换中心纪念章也在当天开始发售。王府井工美店早上一开门就涌入了早已排队等待的徽章收藏爱好者。夏先生还替外地的冬奥徽章收藏爱好者带货。 你买了几个？ 六枚，我也是帮别人也买，外地的常有。 买到徽章的人们来到同一个展厅的另一个展区——徽章展览区。本次展览共有来自全国12个省市的60位奥林匹克徽章藏家制作的936个标准展盒，展出徽章9000多枚，是目前为止最专业、最大规模的一次奥运徽章展览。北京冬奥组委市场开发部部长朴学东表示，北京2022徽章交换中心是历届奥运会中开放时间最早，也将是持续时间最长的官方徽章交换中心，为奥林匹克徽章交换文化带来新的生机。 这个也是一般的体育赛事的时候，徽章爱好者经常要做的一件事，就是交换徽章。那我们呢，把它比较早的开起来，我们每周六都欢迎大家来交换徽章，让大家更加关注冬奥会的筹办，也更加关注我们冬奥的特许商品。 开幕式现场摆放的一台机器特别引人注目，这是奥林匹克历史上第一台个性化徽章制作机，只要48块钱就能得到一枚属于自己的个性化徽章。 大家在这儿现场照相，就可以把每个人的照片做在徽章上，制作一个独一无二属于自己的徽章，而且现场立等可取，通过这些方式呢，让大家能够来享受奥林匹克的文化。 昨晚2021年天津市河西区第三届哪吒体育嘉年华在中野和悦汇商业街区拉开帷幕。在连续七周的时间里，市民朋友不仅可以逛市集，享受各种美食，更可以参与到丰富的公众体育赛事当中。来听天津台记者张清淼的报道。 在第三届哪吒体育嘉年华上，一场对抗激烈的沙滩排球赛吸引了众多市民的眼球。近距离观看比赛后，市民石晶非常兴奋。 我每届都是过来参加，然后我平时也比较喜欢这个体育锻炼，它这面也有吃的，然后好多这个体育项目我们也能参与进去，现场也特别的热闹。然后还有那边有一个那个露营市集，我对那个也挺感兴趣。 市民钱玉民说，这次哪吒体育嘉年华的各项体育项目都很吸引自己。 我也光顾了，有个灌篮环节，现在就是这些娱乐项目或者体育竞技项目是当代年轻人比较喜欢这种方式。 为了吸引更多爱好体育的消费者，河西区从举办第一届哪吒体育嘉年华开始，就引进了大众喜爱的三人制篮球、沙滩排球、龙式足球以及滑板等体育赛事。今年的第三届哪吒体育嘉年华还在以往的基础上丰富了赛事内容，并且更加注重全民性和互动性。哪吒体育嘉年华赛事项目负责人吴宇晨说， 今年的话呢，我们是保留了这个竹篮排，可能是我们的传统项目，包括沙滩排球、这个龙式足球。那另外呢，今年篮球方面的话，我们是做了一个全职性的篮球场，可以满足五人制的篮球比赛、柔道比赛、空手道比赛，还有一些跳绳类的比赛项目，像平衡车呀、街舞等等这些项目。 地处太行山深处的保定市涞源县大力发展冰雪产业，探索出体育加旅游的融合发展之路。昔日矿业大县加快实现绿色转型，请听河北台带来的报道。 在涞源投资4亿元的国家高山跳台滑雪训练科研基地一期项目，仅用307天就建成投训，创造了同类基地建设用时最短的世界纪录。结束了国家跳台滑雪运动依靠国外基地训练的历史，填补了我国体育事业一项空白。中铁16局集团项目总工徐国正： 一期建成的两个跳台，按照崇礼雪如意的规格建成的，依山而建，减少了混凝土和那个钢材的用量。二期它是可以实现冬夏两用的一个大跳台，建成以后是世界最大的跳台群。 国家高山跳台滑雪训练科研基地加紧建设的同时，世界体腔最大、训练功能最全的风洞实验室也同步建设完成。风洞通过模拟风场特性，提升冰雪运动员的竞技水平。中航工业空气动力研究院刘广宇： 基本处于一个比较满负荷运行的这么一个状态，基本训练效率现在很高，就是一次风洞基本上训练可以抵10天左右的这个室外这个训练的这么一个效果。 冰雪项目建设和冰雪竞技运动蓬勃发展，冰雪产业也蒸蒸日上。涞源县累计投资6亿多元，建造了当地第一座滑雪场——七山滑雪场。滑雪场董事王小虎： 大众呢，在这儿能充分体验到高山滑雪的乐趣。我们下一步呢，要进一步的推动着越野滑雪这项呢，更适宜大众参与的活动呢，能很好的一个推广。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接下来关注文化娱乐旅游资讯。7月17号，由北京齐白石艺术研究会、中华世纪坛艺术基金会主办丹青颂党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书画精品展在中华世纪坛当代艺术馆内开幕，156幅国画精品亮相展览。 156幅作品通过描绘红色景点风光、祖国大好河山、英雄人物肖像和群像，书写毛主席诗词等，用笔墨丹青赞颂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祖国的变化，展现出艺术家们对信仰之美、初心之美、奋斗之美、自信之美的坚守。此次展览将展至7月25号。 暑期来临，首都博物馆和北京菜百黄金珠宝博物馆昨天联合启动了话语腾飞编织未来暑期公开课，数十个家庭的100多位体验者现场参与了编织中国结，学习了这一非遗技艺的相关知识。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史玉了解到，两家博物馆将会在暑期陆续推出丰富多彩的系列公开课程，一起来听报道。 下面这根绳往上绕一个圈，然后底下这根绳顺着这只手我们过来穿到这个圈里。 在首都博物馆的一层大厅，来自菜百黄金珠宝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正手把手地教孩子们如何编织麻花结、金刚结。一旁的家长告诉记者，他们看到官方微信推送的预告，第一时间就报名参加。 我觉得就是参加这种有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活动很有意义，这几年我带孩子参加了很多。 蔡白首饰总店不仅是8800平方米的黄金珠宝专业经营卖场，还是经北京市文物局认证的北京蔡白黄金珠宝博物馆，现有珍贵黄金珠宝玉石、矿晶、重珀展品近千件，涵盖宝石学、古生物学、矿物学等多个领域。蔡白黄金珠宝博物馆副馆长宁才刚说，今年暑期他们将首次推出完整的公开课，迎接学生们的到来。 每个周末都会在蔡白的总店开展，像包括我们会针对一些矿物标识啊、编织文化呀、还有一些那个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会邀请国家珠宝玉石检测中心他们的那个老师，然后过来给大家进行讲课。我们自己的员工、珠宝玉石质检师，还有一些那个评估师，我们都可以让他们参与到这些课程当中来。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蔡白的公众号，上面会将我们每个周末的一些活动情况给大家做一些展示。 今年5月，国家文物局等9部委联合推出博物馆加战略，促进博物馆与教育、商业、设计等领域的跨界融合。 昨天，专门呈现诺曼底风光与人文的画展，从库尔贝、科罗到印象派，来自法国诺曼底的光影世界真迹展登陆中华世纪坛。作为第15届中法文化之春的收官之作，它以莫奈、库尔贝、科罗等36位画家、61幅真迹的庞大阵容，让人们看到了许多首次来华的罕见作品，并从中了解到印象派诞生前后120年间西方绘画观念的各种变化。 展览将会持续到10月15号，将为暑假和国庆期间人们的艺术之旅提供高品质的选择。展厅内设置的名作电子拼图、莫奈自画像插花等互动的小游戏，也将为观展提供趣味性。关注更多 3D 展览资讯，请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展览。 口袋公园这个新兴概念最近在天津市河东区的老旧小区里逐渐成为热词。这些面积不大、看上去不起眼的小型社区花园却起到了大作用，不仅让老百姓在家门口有了休闲锻炼的地方，甚至成为社区邻里之间增进交流的会客厅。来听天津台记者方艺新带来的报道。 口袋公园是充分利用城市拆迁腾退地和边角地、废弃地、闲置地在百姓身边见缝插绿而形成的小微公园，位于河东区二号桥附近的福东里社区，是上世纪90年代建成的老旧小区，总共33栋楼，居民2450户，其中老年人的占比高达70%，是典型的老龄化社区。在小区建成之初，社区内曾经有一个占地300平方米的小花园，但因为年久失修，逐渐就废弃了，很少有居民会光顾那里。福东里社区党委副书记赵美娜告诉记者， 之前呢，我们花园内的长凳啊破损，体育器材也陈旧，花园内的绿植也枯萎，外观啊破旧不堪，所以说居民也不太喜欢那种环境，使用率也比较低。 这样一个破旧不堪的废弃花园，不仅起不到美化社区环境的作用，相反还造成了土地的浪费，成为社区里清除不掉的一块牛皮癣。在这种情况下，河东区体育局积极与住建委旧楼办对接沟通，趁着老旧小区提升改造的契机，对福东里的社区花园也进行了全面翻新。在社区花园内加入体育健身元素，铺设了170米长的环形跑道，安装了10件太阳能的健身器械，同时更换了新的休闲长凳，并在花园内补种了绿植。一个口袋健身公园就这样呈现在社区居民的面前，给大家提供了一个休闲健身的场所。住在福东里的居民尚女士说， 过去都是慢的，都是你进我家门，我进你家门，在社区没有这个交流的平台，没有这接触的地点，现在大伙儿都能坐一块儿交流交流啊，在一块儿说说话。 进入盛夏，北京城市副中心各重点的商家和乡镇将开展10多项欢乐通州、欢乐购消费季促消费活动，活动将会从本周末开始，一直持续到本月底。活动期间，通州区商务局还组织联合临展购物广场，开展以亲子、青少年为消费主体的暑假乐翻天主题活动。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艺术中心将会上演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的《美猴王大战金钱豹》《清官策》以及《清风亭》等7出经典的传统剧目。 昨晚，北京喜剧院献礼建党百年红色经典系列上演了音乐朗诵会纪念碑。少年中国说、与七书、五月的鲜花一首首名篇振聋发聩，杜宁林、张秋歌、薛飞等朗诵表演艺术家悉数登场，为观众带来了一场朗诵艺术的视听盛宴。 演出开始之前，保利文化集团和天阶集团在北京喜剧院签订了合作协议，双方将会发挥各自的优势，共同将北京喜剧院打造成北京乃至全国最具影响力、最具品牌特色的剧院。 根据王蒙著名长篇同名小说改编的舞台剧《活动变人形》，8月20号到22号在天桥艺术中心大剧场连演三场。《活动变人形》是中国作家王蒙创作的长篇小说，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最具影响力的长篇小说之一。 著名导演李伯南担任该剧的导演，并且邀请到了因为《蒋公的面子》《繁花》而被熟知的编剧温芳一执笔。北京站启动之后，舞台剧《活动变人形》将会拉开全国巡演的大幕，前往广州、佛山、泉州以及南京等地和观众见面。 昨天下午，由 BMF 俱乐部与北京音乐广播联合举办的《五月时光》系列音乐会第四场《爵士童话音乐会》在后山艺术空间上演，并通过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BMF 俱乐部 APP、 酷客音乐 K 加现场、央视频等平台在线播出。 从室内乐、民乐、单簧管和钢琴二重奏再到爵士乐，迄今五乐时光呢系列音乐会已经是为听众呈现了多样化的音乐风格和音乐题材。接下来五乐时光将会继续在时尚地标为观众提供独特的音乐体验。 昨天，由北京曲艺团承办的非遗项目相声传承之王正个人相声专场在北京京演民族宫大剧院上演，著名相声演员李菁主持，王正的恩师相声表演艺术家李金斗，国家级单弦非遗传承人张运华，相声表演艺术家赵岩、石富宽、李国胜、李家存、富强、方清平，山东快书表演艺术家高洪胜，评书演员王月波，中国铁路文工团说唱团团长刘颖等都到场助阵，老中青三代曲艺人同台为观众带来了一场笑的晚会。 昨天晚上，听见王者世界2021王者荣耀交响音乐会在青岛凤凰之声大剧院精彩上演，来自天津保利天歌交响乐团的演奏家们联合青年歌唱家高天鹤、青年钢琴演奏家张浩天，完美演绎了当手游遇上交响乐，为当地观众带来了一场关于游戏的视听盛宴。 这场专门为年轻人量身打造的交响音乐会让现场观众大饱耳福，同时利用灯光视效为现场观众营造一种身临其境的管干体验。 继续来关注演出方面，天津市青年京剧团推出的传统剧目《别宫即将》、传统武戏《战马超》以及洋派老生代表剧目《空城计》昨天晚上在天津中华剧院上演，三出剧目特色鲜明，生旦净丑各显风采，备受戏迷的欢迎。 本场演出的重头戏是多年未在京剧舞台亮相的传统剧目《别宫即将》。该剧取材自三国故事，是一出难度非常大的传统剧目。天津市青年京剧团此次复排这一剧目，将黄派和张派剧本进行了重新整理，领衔主演张派青衣名家赵秀君与著名古诗崔红、著名琴师朱建中将剧中的唱腔也进行了全新打造。关注更多 3D 演出资讯，请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演出。 昨天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城市历史景观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编会在福州举办，国内外知名的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在线上进行了探讨，展示名城保护的成果，助推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与会专家表示，以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为指引，北京市在老城整体保护和有机更新方面都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昨天上午，河北省传统曲艺脚本挖掘整理抢救项目学术研讨会在河北省艺研所学术报告厅举行。此次研讨解决了木板大鼓《吴越春秋》整理手稿过程中发现的诸多问题，如一些曲艺术语、脚本词句的轶事，以及相关的历史背景、创作背景的界定等。经参会专家的指导把关，保证了该部书的出版质量和艺术质量，并且有利于推出整套6部春秋

每天13:30、19:00播出，敬请收听。 请大家排队上下车啊，先下后上。 文明的距离5公分。 哎，等一下，我也上去，谢谢。 文明的时间0.8秒钟。 啊，手机忘关机了，对不起对不起。喂，我在图书馆呢，等会儿给你打过去。 文明的音量35分贝。用行动度量文明，文明就在身边。